小客人不喜欢翻糖，让我用奶油给他做蓝胖子。哎，还是不如翻糖做的好看。 奶油也挺好看的，老板娘你手巧，怎么做都好看。 再叫老板娘，我就不给你发工资了。 老板，不好了，外面有人闹事。 什么？ 这不是闹事吗？ 大白天的，在人家店里。哎，老板来了。 啊，几位大哥，这是怎么了？ 你这蛋糕不新鲜，吃着酸不拉几的。 啊，这个是柠檬芝士派，本身就有点酸的。 放屁！就是你们的蛋糕有问题，胃特别不好，吃了你这破玩意儿，我不知道花多少医药费。 那我带您去医院查查行吗？或者我们…… 查个屁！一个客人吃不新鲜的东西，您就是黑店。信不信我们兄弟把你黑店给砸了？ 那您想怎么办啊？ 你赔我点医药费吧，赔个5000吧。 你们这几个臭流氓，简直就是来讹人的！凭什么给你们5000？海曼，报警！ 还敢报警？一个小鬼敢多管闲事！ 结账。 水千城原著，个人现代耽美广播剧《甜心》第一期，欢迎收听。 哎，看这漂亮小男孩就一副恨不得扑上去的样子，有点出息好不好？ 真的，我有这么明显吗？ 用不用帮你找个镜子，让你看看你的脸有多红啊？ 就这些吧。 好的，您稍等。 哎，那小帅哥是很好看哎，要不？你上去搭搭话， 还是算了吧。 瞧你那出息，说话都不敢，白养你这么大了。 哎，你不知道，之前……哦，不用结账了，都送给你了，真是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结账。 啊，哦，好。 哎，小哥，你好厉害啊，你是不是练过啊？真的很感谢你帮我解围，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 不用了。 那啊，要不你以后来我这买蛋糕一律免费好不好？我家的芒果千层塔超好吃的。哎，要不我给你打包2份吧。你要是不赶时间的话，我可以给你现烤一个派，刚出炉的可好吃了。 不必，谢谢。 哎，总之啊，他可冷淡可冷淡了，都不拿正眼看人。跟他说话，他也爱答不理的。 哦，这么拽啊！ 但我知道他是个好人。 你怎么知道的？ 像这样长得又好看又有正义感还厉害的男生，怎么会是坏人呢？ 主要还是好看。要是长得像洪金宝，就是把这一店人都打趴下了，你也不会喜欢的。 怎么这么烦人啊？ 喜欢就去啊，你在这儿一直坐着，就瞅出朵花来也不顶用。 哎，真的不行，他特别冷，我都试过好几次了。 啊，真没用。还是得你爸爸我出马才行。 哎， 嗨，帅哥，看样子你经常来我们蛋糕店买蛋糕啊。 嗯，麻烦让一让。 哎，别这么冷淡嘛，我看你经常来，不如办张会员卡吧。 不需要。 帅哥，我告诉你啊，办卡的好处可多了，先不说可以打折，光是满减就能减好多，这逢年过节啊还有礼品可以送。你要是订蛋糕的话， 我们还能提供上门服务，这么划算。帅哥，你确定不考虑一下我们店里啊？怎么样 baby， 还是你厉害啊。秦子娇，蛟龙的蛟。哎 baby， 他名字好好听啊，你看他字也写这么工整。 他这么好，你嫁给他呀？ 我倒是想啊，可他是直男。你说他的电话会不会留假的？ 这我哪知道啊，你打打看不就好了？ 我哪敢啊。baby， 我真的好喜欢他，你帮帮我好不好？ 学校名字不都写着呢吗，你弄套校服混到他们学校找他，多简单啊。 啊，这不好吧，咱们又不是学生，而且万一被发现了，还有校服和门禁卡。 被发现怎么了？这又不犯法。校服和门禁卡你明天去学校门口找个身材差不多的学生砸钱买一套不就成了？ 啊，还是算了吧，我不敢，要是被 碰到喜欢的人都不敢上，他是不是男人？反正办法我是告诉你了，该怎么办就看你自己了。 可人家内心是少女啊 baby， 你 不行。 哎呀，你就 滚滚。 baby， 你陪我吧，求求你陪我去吧，好不好嘛？ 老实说，我上辈子是不是强奸过你？怎么就在你手里了呢？ 你上辈子可能是个负心汉，辜负了我，所以这辈子要来成全我的幸福。 去你大爷的。 baby， 咱们真的要去吗？ 都到这时候缩什么缩啊，现在的学生真黑，这么两件破衣服就敢要500，真狮子大开口。 我有点害怕，好像有人看咱们。 那是因为咱们买就跟着你爸爸大大方方进去，没人会知道的。 在那里坐着呢，他吃饭的样子好帅啊！快看快看，我男朋友好帅！ 哎，你给我闭嘴！这小子果然不太对劲儿，刚刚早操结束就没见他跟谁说话，来吃个饭也没朋友陪着。按理说他长得这么帅，人缘应该差不到哪儿去啊。就算被男的讨厌，女的也早该扑上来了。可 他只是不爱说话而已，他肯定是个好人。 哎，走，陪他吃饭去。 哎，小辉， 嗨，小哥，这么巧啊！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哦，我们是来，那个， 我们是来上学的呀，闲着没事儿 cosplay 一下，想当一回学生，不行啊。 哼。 我们不是要干什么，就是进来看看。啊，这些都是你爱吃的，是我亲手。 你想干什么？ 我没想干什么呀。 我讨厌变态，以后离我远点。 你他妈说谁是变态？看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才变态吧，你全家都变态。 我不是变态，我只是想来看看他。 宝贝儿，好了好了，不要哭了。你们是新转来的吧？竟然去接近秦子娇，不知道平时都没人敢跟他说话的吗？ 看看，都把人给欺负哭了，是秦叔的儿子了不起啊？ 情书？那个出名的企业家？ 是啊，不过他心里有问题。听说呀，他的妹妹因为他摔断了腿。 什么？ 就是一副扫把星的模样。 老板娘，快！ 你干嘛呀？吓死我了！ 那个帅帅的小哥，他来了！ 什么？真的是他？我还以为他不会再来了。 老板娘，你傻站着干什么？快过去啊！ 还是不要了，他讨厌同性恋。 啊？怎么这样啊？ 喂， 你好， 我要定做一个生日蛋糕，跟我过来，我妹妹要亲自跟你商量。 哎呀，老板娘，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啊！ 你赶快帮我给小辉打个电话。啊，不对，电话在我自己身上。对了，你有他手机号啊？怎么办呀？我好害怕呀！要是他能陪我， 老板娘。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能拿上包，赶紧跟上。 哦，好。baby， 我在去秦子娇家的路上，他说让我给他妹妹做生日蛋糕。你说我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好好表现一下？那要怎么办啊，亲爱的，我好紧张啊，请问怎么跟心上人的家人搞好关系？再见等。 到了，下车吧。 啊，这么快就到了？哎，你等等我。 待会儿认真听他要什么，记下来。除此之外，不要乱说话，明白吗？ 嗯。 瑶瑶。 哥哥，你回来了。 嗯，刚放学。今天都干了什么？ 看书、画画，还有……哇，哥哥带了乐乐的甜点。 这是我妹妹瑶瑶。 我经常看你的博客，我好喜欢你做的甜点，你家的设计和你种的植物我都很喜欢 啊。谢谢，你喜欢甜点的话我可以帮你做。 瑶瑶，你喜欢什么样的蛋糕就跟他说，哥哥去换个衣服，你们先聊好不好？ 好，哥哥你快去吧。 嗯，乖。 他跟瑶瑶说话的样子好温柔啊。 罗老板，马上就是我12岁的生日了，哥哥说要帮我办一个很棒的生日派对。不过我都没什么朋友，也不知道找谁来。 我可以来啊，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把店里的小厨房搬过来，现场给你做蛋糕。 真的吗？那我喜欢乔巴，要粉粉的，蛋糕上还要有小鹿角和宽圆帽。 嗯，没问题，我都可以给你做。 哎，罗老板，你是不是喜欢我哥？他刚刚出门的时候你一直盯着他看，你肯定喜欢他。 没有，小孩子不要瞎想。 这样啊，我正准备告诉你我哥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呢。 啊，那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啊？ 你又不喜欢他，我告诉你干嘛 啊？我其实那个 好了，不逗你了。我哥哥呢喜欢吃橘子和桃子，不喜欢吃青椒和香菜。对了，他还喜欢你做的甜点呢。开始的时候是我让他买给我吃，后来他就跟我一起吃了。 真的吗？那你哥哥他 有教过。 怎么样，瑶瑶，你们商量好了吗？ 都商量好了。罗老板他特别可爱，谢谢哥哥帮我带罗老板来。 你开心就好，我让阿姨准备了甜点。那个，你也留下吃点吧。 好。瑶的要求我都已经了解了，你放心，她的生日蛋糕我会亲自设计的。我参加过很多类似的宴会，很有经验的。到时候我会再做一些纸杯蛋糕和甜品。 那天为什么去我的学校？ 啊？什么？ 我问你，那天为什么去我学校？ 我…… 怎么？说不出话来了。你平时话不是很多吗？ 我想见你，所以才 想见我。你为什么想见我？啊？难道你喜欢我？你对我完全不了解，没说过几句话，也没有任何相处，就说喜欢我。你喜欢我什么？脸吗？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哼，好人？赶走几个流氓就是好人？我只是嫌他们挡着我买东西了而已。 那我只喜欢你的脸行吗？其实我除了不会生孩子，其他女孩子会的我都会做的。 你说你什么都会做？那你会做爱吗？ 我可以学的。 听说做爱可以缓解高考压力，你要帮我吗？既然你说你喜欢我，那我是不是可以随时上你？ 可是我们还没有在一起。 谁要跟你在一起啊？你以为我有空陪你玩过家家呀？全世界女人那么多，我为什么不找个真正的女人，而找你这个不男不女的变态？ 我喜欢谁是我自己的事，你管不着。喜欢人没有错，因为性别就歧视别人的喜欢，也没什么对的。 对，你喜欢谁确实是你自己的事，但你恶心到我了，所以别再对我抱有什么念头了，滚吧。 我不会再喜欢你，不会再恶心你了，你放心吧。 我讨厌变态，我流氓。谁要跟你在一起？全世界女人那么多，我为什么不找个真正的？而找你这个不男不女的变态。你喜欢谁确实是你自己的事，但你恶心到我，滚吧。 我不是变态，我不是变态。 贝碧，你的黑眼圈怎么这么肿啊？是没休息好吗？ 没事儿，就是最近店里忙。 撒谎，你可是宁愿不赚钱也不让自己累着的，到底怎么回事？ 小辉哥，你别这么凶，吓着他了。 嘿嘿，罗瑞小宝贝，你告诉我你怎么了？你要是敢骗我，我要揍死你哦。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失恋了。 啊，你不是说他妹妹很喜欢你吗？ 是啊，他妹妹很喜欢我，但是他讨厌我，也没办法。他说我恶心。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也没什么好说的啊，反正啊，我已经彻底放弃了。这样呢也挺好的，我以后再也不会为他发愁了。 罗瑞哥，不用为了别人的看法烦恼，他觉得讨厌或恶心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你要是往心里去了，那才成了你的事。 谢谢你啊，罗伊。哎，聪明人说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 哼，你少在这给我喂鸡汤，我不信这套。那个王八蛋敢跟你说这种话，怎么能轻饶了他？ Baby， 我真的没事了。其实我这样也挺好的，我觉得轻松多了。你也别再为我生气好不好？我还要去给他妹妹办生日派对呢。 都这样了，你还给他妹妹办生日派对？ 他妹妹很可怜的，才12岁就不能走路了。再说我已经答应他了，不能反悔的。Baby， 你放心吧，我就是带着员工去干活，干完就走，绝对不和他磨叽。 我对你真是够了，谁也不能欺负你，不要让别人欺负你，知道吗？ 好。阿然，你赶紧把烤好的蛋糕端出去。哎，海曼，你快把这个放到烤箱里，时长定成半个小时，千万不能多啊，知道吗？ 老板娘，快看， 亲子胶。 老板娘，你的手。 他竟然抓了我的手。 不算很深，你去找酒精精油， 手怎么这么好看啊？ 问他要一些棉花，还有 连触感都比一般人的要好， 纱布、创可贴。 啊，哦，好。 你在分心想什么？ 谢谢。 老板娘，医药箱来了。 谢谢。 老板是谁？ 啊？ 你是老板娘，那老板是谁？ 啊？哦，你说阿迪哥啊？他就是我们老板啊。 为什么这么叫？ 嗨，他们俩像两口子嘛，整天老公来老公去的，我们罗老板又特像姑娘。 谢谢啊。 不要耽误我妹妹的生日派对。 老板娘有戏啊。 有什么戏啊？猴戏啊。 你没看他挺关心你的吗？还给你上药，还抓着你的手。 他那是怕耽误他妹妹的生日派对，你没听着吗？还不赶紧干活去。 啊，你手这样， 不是还有右手和你们吗？ 没问题。 哦，不用这么多的， 拿着吧，还有工伤补偿。阿迪哥是谁啊？ 哦，那是我发小，你见过的，跟我一起去啊学校的。 他是你男朋友？ 啊不是，他就是我发小，我们经常开玩笑啊。那个以后瑶瑶想吃什么打个电话就行了，我让店员送，你不用亲自跑来买。 你是让我以后不要再去你的店了？那我以后不会再去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再去，但是你要过来，以后每星期一次，你要来家里给瑶瑶上烹饪课，这是瑶瑶要求的。 什么？啊，可我没做过家教。 从现在开始做。 可是。 丑老嘴，你开。每周五放学我去接你。走吧。 我的手没事。 行了，我送你回去。 哦。 到底对我有没有意思呢？之前都已经说了让我离他远一些了，现在为什么要让我过去给瑶瑶上课呢？还那么温柔地给我包扎伤口，给我提袋子。小辉说让我离他远一点，可是我就是好期待星期五啊。 你来了，我准备了好多零食，我们今天看变形金刚吧。 啊，不是要上烹饪课吗？ 可是我今天好累，我们下周再上吧，好不好哥哥？ 好。 本来今天想教瑶瑶做蛋挞，现在也没法教了。 工具先放在这里，下星期再教。 哦，哎，瑶瑶怎么还不下来啊？ 她下楼不方便。 哦，说什么说什么？瑶瑶再不过来，这气氛都要冷得结冰了。哎，要是小辉在就好了。喂， 小妈，你那里几点结束？你结束之后来堂吧。我朋友的朋友今天要带个帅哥来，我看了照片了，百分百是你喜欢的型。 哦，好啊，你们几点去啊？ 10点吧，要是时间太早，你就来找我吃饭。 行，那到时候见。 你发小要给你介绍男朋友？ 啊，啊，是啊，怎么了？这又怎么了？真是莫名其妙。我不就是跟小辉去吃个饭吗？犯得着冷这一张脸吗？亏我这段时间还为这么一个不通人情的神经病健身节食。 哥哥，你们在聊什么？啊，罗老板，你这么能吃啊！ 我中午没吃饭，啊，这会儿有点饿。 可是你吃这么多，过会儿还吃得下晚饭吗？ 他应该也没时间吃晚饭。10点。 10点？什么10点啊？ 啊，我约了朋友10点去唱歌。瑶瑶，时候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 啊，罗老板。 我送你。 不用了，我让司机送就可以。 司机不用休息的吗？走。 谢谢你啊，我先走了。你， 我没来过，想上去看看。 啊，这，你成年了吗？ 你现在问这个是不是有点晚啊？ 哎，你，你要吃东西吗？ 哼，不吃。我都说了我不吃了。 哦，可是我要吃啊。 哼，看不出来你挺能吃的。 以前做蛋糕都要自己试吃的，所以我胃口很好。 喜欢吃什么呀？ 啊？ 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以后你来给瑶瑶上课，我让厨师做。 我没什么忌口的，喜欢吃甜的、辣的和油炸的，啊，还喜欢吃面食。你喜欢吃什么？ 清淡的。我也喜欢吃面食。 啊，我做面食可厉害了，面条啊、饺子啊、包子啊，我都会。下次我做给你。你们吃好不好？ 嗯。 其实不只是面食，我好像什么都会做，就算是蛋炒饭，我也能做得特别好吃。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除了是…… 怎么不说完？ 这就是你的竞争优势吗？ 什么？ 在你的圈子里，这些不都是你吸引其他男人的优势吗？一会儿给你介绍的男朋友来了，你应该说的更具体一些，要帮你完善一下吗？说不定他就吃你这一套呢。 你回去吧，你回去吧，今天没有你认识的人，你先回去吧。 赶我走？你不觉得失礼吗？ 那你呢？你三番五次的讽刺我，你就不觉得失礼吗？我只是喜欢你，也没做什么坏事吧。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我说了我不会再骚扰你的。你走吧，算我求你了。算了，你不走我走。 干什么？ 你问我干什么？那你又哭什么呀？我哪句说错了？ 你没错，我不想和你争论，请你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 我不放，我走了你就可以去相亲了是吗？ 我相不相亲跟你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不喜欢你就行了，放开。 我送你回家。 我不回家，你才该回家。我怕了你的行吗？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回去跟瑶瑶说，我不能再去教她了。她想吃什么，我会派人给她送去。我不再见你了，这样就不会恶心你了吧？ 必须去，不然我妹妹会很失望。你想要多少钱？随你看。 我不缺钱，我不去，我不要再去你家，也不想再见到你。 再说一遍。 我说不去。 我不应该那么说你，我道歉。不要去相亲，我们试试吧。 恋爱清单上花甜蜜祈祷，旁边甜着是饭堂蛋糕，我一见钟情，你勇敢年少，心动芒果味道。这种感觉太奇妙，心脏忽然砰砰跳，我要怎么去寻找？我有点苦恼，换装混进你学校，渐渐和你接触到。是自恨蜜糖，别扭借口美美雪蛋糕，冷脸却藏着微笑，慢慢知道更多你喜好，是否同样有回报，沉默让无从衔接，围绕淹没了甜味道。画一杯曲解，你有点霸道，星期五傍晚准时报道，我朋友聚会你感觉微妙，有一次有争吵，到底是你太傲娇，是我不该去打扰，热搜旁词可知道答案哪里找，明明感觉快揭晓，预感就在下一秒，是自恨蜜糖，别扭借口美美雪蛋糕，冷脸却藏着微笑，慢慢知道更多你喜好，是否同样有回报，沉默让 让无所渐渐围绕，淹没了甜味道，慢慢知道更多你喜好，藏起秘密静悄悄，什么这一个悬在起跑，留不住也会懊恼，慢慢知道更多你喜好，似乎付出有回报，放弃前一秒突然